在每个无人喝彩不眠的夜晚，独自

喜欢把你捧在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伤害你当作悬梁，

望你，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摇。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，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，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，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。